唯此世间善少恶多。 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没有学佛之前，大概都是恶念多于善念，学佛之后言行的造作逐渐的是善多恶少， 所以境界也就慢慢的转过来了。 再看看当今整个世界，则是善少恶多呀。 饮苦食毒， 苦是指三苦八苦， 而毒是指贪嗔痴三毒。 众生的造作恶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此种的环境下，居然还能够断恶修善，修清净心，实在是不容易呀。 所以必定为诸佛菩萨之所护念赞叹呐。 而佛在此地则是劝我们 要早早回头啊。吾哀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 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相教育，自相约俭， 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 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 改往修来，喜心易行， 自然感降所愿折得。 吾哀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 佛对于世出世间的真相看的是太清楚了，他看到我们 堕落在轮回中，起惑造业呀。 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本身与生活环境的真相完全的不了解，想错、看错、说错乃至做错， 而错了的后面就有恶报，报应则是自己要承担的，没有人能够代替，而且是苦不堪言呐。 今天机缘成熟了，遇到了此部经典，我们能够接受佛的教训， 也就是能信能愿能行， 而佛哀悯可怜苦难的众生， 所以佛苦口婆心地教诲我们呢， 授予经法。 经是经典，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而法是方法，是教我们如何的离苦得乐，圆成佛道。 我们应当要虔诚地接受，保持永远不失，常常的思维想念，就如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佛叫我们要断的就断，如五恶十恶， 叫我们要做的就做，如五戒十善， 叫我们 要离开娑婆世界，心往极乐呀， 我们就要照办，不但自己要尊佛训戒， 而且还要尽心尽力地劝导别人呢。 如我们周边的尊卑 男女 眷属 朋友， 要转向教育，从一家到一族， 要互相的劝勉， 把真实之法拓展到海内外，这才算是真正的报佛恩呐、啊！ 自相约俭，和顺义理，欢乐慈孝， 接受佛的教诲，自己先要做到。 所以起心动念、言语动作要依照经典的教诫，自己约束检点呐、 啊。与大众相处则要和顺，和是做到六和， 顺是恒顺众生。 恒顺是理智的， 而不是感情的， 在恒顺中启发对方， 转变对方， 使对方能够觉悟回头， 欢乐慈孝， 这是处事待人最基本的要求。大圣经中说， 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要绝对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 更没有伤害众生的行为。 而慈悲是清净的， 平等的，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孝字是修学的大根大本， 而整个佛法就是孝字的发扬光大呀。 孝字在中国六书中属于会意，上面是个老字， 下面是子字， 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 不是二，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这就是孝字的意义。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为何祭祖先， 因为他们不知道一切众生与自己是一体的呀。 数穷三季， 横遍十方，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自己， 所以慈悲哪有分别呀？ 那么佛度众生还要众生感激吗？ 不要，因为佛与众生根本就是一体，我们连元祖都要纪念， 所以眼前的父母哪有不敬不孝的道理呢？ 儒家讲 慎终追远，明德归后， 这个意义极为的深广。 而明德归后则是祭祀的效果，也就是使风俗人情敦厚啊。 天地万物与自己是一体的，佛法讲三身， 第一是法身， 法是一切法，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人事物 以及一切的现象在内， 这是自己的真身。如果真的认识了，就证得了 清净法身。 我们这个身是法身的一部分，这个意思很难懂， 也很难体会。 古德常以做梦来做比喻， 当做梦的时候，梦里头有自己，有山河大地，而醒了之后则是一无所有啊。 于是就知道整个的梦境就是自己的心变现出来的。要知道能现象的是真的， 而所现的相则是虚妄的呀。 经上说 全妄即真，全心即梦。 现在我们要问梦中的哪一样不是自己？除自己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呀。 而眼前的山河大地、宇宙太空，哪一法不是自性变现的呢？ 哪一天你承认了 一切众生、山河大地全是自己呀， 那就恭喜你了，你已经证得法身，你成佛了。 而证得法身之后，报身、应化身也就都得到了呀。 现在明明是摆在眼前， 但是死都不承认呢， 这就叫做迷惑颠倒。诸佛菩萨与我们没有两样，他们认识明白了， 所以他们才能够尽孝啊。 未成佛所做的都是极为有限，为什么诸佛菩萨能够大慈大悲， 而我们则做不到？ 道理就是在此呀。 所作如犯，则自悔过。 人非圣贤，圣贤中要大圣人才能够免除过失， 所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呐。 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即是开悟，而且悟后要修。 而修就是改过，因为知过改过乃是真实的功夫啊。 李老师常讲， 凡夫的过失太多了，而自己却不知道。读圣贤书的目的，就是在发现自己的过失，帮助开悟修行。所以，发现了过失，要马上就改啊。 经可以使人开悟， 戒可以使人改过。 奉持经戒， 如贫得宝。 所以知道自己的过失能够改，将来就不会再犯错了呀。 使心易行， 是说把心中的烦恼、妄想、执着洗得干干净净， 而且将身、口、意三业的过错力求改正， 这样自然就与诸佛菩萨、天地善神有了感应， 因此所有的愿求皆得圆满呐。 佛所行处，国义秋聚，米布蒙化， 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 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 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佛在世的时候所到之处， 必定是讲经说法，教化一方， 所以佛陀教育传播所及的地方，就如同经中所说， 国义秋聚，米布蒙化， 国是国家， 义是都市， 秋聚就是村庄，无论是何处，只要是有佛教的弘扬， 则该地的民众即蒙受到佛的教化呀。 教育的目标古今不同，今日教育的目标是但望学生能够学得一技之长，以便谋生， 而古人教学的目的则是在变化气质，希圣希贤呐。 佛法的教学就更进一步了，要使学生能够超凡入圣。儒家教学的标准有三个： 一是君子，二是贤人，三是圣人。 而佛教教学的标准也有三个： 一是阿罗汉，二是菩萨，三是佛。 简单的说，就是化恶为善， 化凶为吉， 化祸为福， 化暴力为祥和。 天下和顺， 和是和睦， 顺是顺而不逆。 具体来说，人人明理顺理， 人人守法顺法， 这样社会就自然祥和了。 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 这四句就是前面所说的 喜心易行，自然感降， 含义都是相同的。这是指自然现象， 也就是今人所谓的自然生态。 这种自然现象与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万物是一体的呀。 心善则风调雨顺， 心不善则天灾叠降， 灾祸祥瑞都是以人心为指标。世人都知道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科学家说， 如果再不加强防止污染，50年以后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的居住了。 应知道，环境的污染是由心地的污染感应而来， 而现在人心污染的程度比环境污染不知道要加多了多少倍呀。 佛家常说， 医报随着正报转。 在古代，如果遇到有大灾难的时候，皇帝都要 斋戒素食，反省自责，希望能够回转天心呐。 这个绝不是迷信。如果人人都能够接受佛的教训，依教修行，喜心易行，自然就会天下和顺。 所以人和之后才能够得到天和呀， 也才能够感应到 风雨已时，灾厉不起。 国家的物产丰富，人民的生活富裕安乐， 而且没有刀兵的灾难， 人人崇尚道德，都是以慈悲之心来待人接物， 所以遇到了事情也都能够互相的忍让，而没有争执啊。 国内没有盗贼， 民间没有冤屈， 强不欺弱， 也不会以财富威势来侵害别人。 在佛教盛行之地，因为大众受到了佛的熏陶，人民的恶念恶行均已消灭， 所以人人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啊。 李老师说， 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是贫富不均呢、其实永远都不能够均呢、因为个人所造的善恶业不相同，所以自然会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如果人人都能够了解三世因果，才能够各安其分呢、 中国几千年来，除了更换朝代以外，长治久安的时间很多。在帝制时代，六部中 第一是礼部，专司教育， 而汉朝以后则是双重的教育， 也就是宰相以下，礼部推行孔孟教育， 而直接归皇帝管辖的则是佛教教育， 也就是社会教育， 其深广的程度可以推及于全国， 而与儒家的教学互相的配合。 富贵人家读书的机会比较多， 而读书能够明理， 知道如何的做人处事， 也懂得如何的保全其富贵， 所以多有传家数代而不衰者。 可见佛教对于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的幸福有莫大的贡献呐、 我哀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 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泥环，经道渐灭，人民谄畏，复为众恶。 五烧五痛，酒后转聚，汝等转相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 弥勒菩萨合掌薄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 佛皆慈哀，悉度脱之，恕佛重悔，不敢为师。 佛怜悯众生， 唉，众生在六道中长劫的生死轮回，真是苦不堪言呐、 所以心生悲怨，如父母之顾念子女， 因此特别来到此世做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啊。 父母对于子女的恩德是一世的， 而佛菩萨哀怜众生，则是生生世世永远的照顾啊。 佛菩萨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 要弃恶修善，了断生死啊。 如果遇不到佛法，尤其是此念佛法门，则在一生中是很难超越轮回的。佛家常说， 佛是门中不舍一人，那么佛菩萨既然对众生普遍的关怀，何以众生并不觉得仍然是轮回不休呢？ 我们细细的推究其因，因为多数的众生善根福德因缘俱缺，此乃是众生自弃的呀。 而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对于佛陀的经法也就能够相信接受了呀。 这样才能够使我们认识学习佛法，解决生死大事。现在是末法时期，佛虽然不在世了， 但是经典仍然留在世间呢。 如果能够依教奉行， 则与亲临佛语没有差别呀。 佛说， 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众生错误的见解与思想啊， 而这个错误的见思二惑无量无边，佛归纳之为五大类。 一，身见， 也就是我见，把身体当作我，其实身体是我所有而不是我， 假如身体是我，死了以后何以又轮回六道呢？所以真我与身体是二。无论大小圣皆说， 凡是对于自己有利的都是恶啊， 因为其增长我见，有我执我见，如何能够出三界呢？身体只是工具，是利用它来修道， 也就是借假修真呢。 二，边见。 大圣佛法讲中道， 也就是不偏于一边。 坛经中六祖说， 本来无一物， 如果执着任何一边就有一物了。又断常二见也是属于边见，如执着身心断灭之见，则是属于断见； 执着身心常住之见，则是属于常见。 都是偏于一边。今天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他们知道 一切众生都是生活在相对的空间呢、啊。 这与佛法所说的边见相似。 三跟四都是成见， 一类为修因， 一类为正果。 世间人常把因果看错了，非因即因， 又称为借镜取见。 善因得善果， 恶因受恶报， 此乃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印度有些修行人的定功很深， 而得定就有神通， 他们得了天眼通，看到牛死了以后升天，于是就持牛戒，吃草耕田，过着牛的生活，希望死了以后能够升天。 因为他们学牛，所以死了以后必定会变牛无疑呀。 他们不知道 牛的前生造有升天的因，它是善果成熟了而升天，并不是因为它今世做牛就可以升天呢。 这是在因地上的错误。第二是果上的错误，所谓非果即果， 又称为见取见。 一般宗教徒认为 升天就是永生啊， 这是错误的。天不究竟，纵然是升到了飞翔飞飞翔天，有八万大劫的寿命， 而寿命终了仍然入轮回呀。 除此四大类之外，其余不合正见的思想 则一律都是属于邪见。 思惑也有五大类，也就是 贪嗔痴慢疑， 因为有此见思二惑，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呀。 欲拔除此生死根本， 就必须要断见思二惑呀。 小圣圣者断了八十八品的见惑，才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就入了圣流。佛说 证得出果之后，从此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仍要天上人间七次的往返。思惑断尽了，就证阿罗汉果，出了三界。 在无佛出世的时候，靠自修而证道者谓之独觉， 又观十二因缘而悟道者谓之圆觉。 这两种都是属于小圣， 虽然是属于小圣，而修起来却是极难呐、啊，不是普通人在一生中所能够做到的呀。 念佛法门不需要断见思二惑，只靠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功夫得力，能够扶助见思二惑，使其不起作用，心中没有贪嗔痴慢人我是非，人人都能够有成就。 而其他的法门若是不断见思二惑，就是修得再好，达到了四禅八定，也只能够升到色界无色界天， 出不了三界呀。 念佛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就叫做 念佛三昧， 其力量与禅定类似， 而且不需要很深的定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 五德及五善乃是清净戒律，把境界向上提升到无为之安。 而无为是不生不灭，就是指往生不退成佛。 佛79岁示现入灭，迄今3000余年，已经入了末法时期。李老师常说， 末法时期佛的经典及修行方法日渐的消失，也很少人在修学了。从表面上看，佛教似乎还很兴旺，而其实已经是贬值了。 经典虽然依旧， 而解错修错则在所不免呢。 佛在华严经上说， 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 真正的修行人深入经藏，有心得，有感应，才能够说得仿佛。 如果是仅凭自己的聪明，则难免说错呀。 现在这个时代，最好是自己读诵经典， 因为这样可以直接的承受佛陀的教法。 先要把自己的文言文底子打好，每天念本经2遍， 而且要认真的读诵， 1年以后一定就有阅读经文的能力。若是要研究经论，我主张读古人的注解，因为在宋朝以前，经典都是靠手抄的。其后虽然是发明了木刻版，然而费用却是相当的昂贵。 所以古人的注解若不是真正的有价值，绝不会流传至今啊。 经道渐渐的消灭了， 而人心也渐渐的虚伪了， 所以必定会再造作罪业呀。况且众生无始劫来的烦恼是因，内无圣贤教化的熏陶， 外受社会恶劣风气的感染， 如此内外的夹攻，五烧五痛，必定是酒后转聚， 所以一代比一代严重啊。 我是82年初次来美，去去来来已经有13年了，所看到的社会情况是一年不如一年，真是世风日下呀。 所以佛弟子应当要互相劝勉啊。 李老师常讲， 亲友之间凡是相识的，要善言的慰劝，使其断恶修善，有福德的人就闻而接受，原尚未成熟的人则要相继禁言，因为一粒耳根，他的80世田中就已经播下了种子，而且永为道种啊。 从32品至此共有6品，都是说 善恶是非因果报应。 修净土的人至少每天要将此6品读诵一遍， 因为这样可以提醒自己检点这一日自己的思想行为啊。 一定要改过自新， 也一定要断恶修善， 这就是所谓的持戒念佛呀。